对，就是说，那个谢晋啊，你可不可以把你买的科学周报拿到前面来一下啊？就是，那就给同学看一下，就是就是台湾的很多那个中药的汤剂啊，或者是单位药，都是已经就是做成浓缩的奶粉了，然后就是差不多4克的原药才浓缩成1克的这种药粉，那要配药啊，就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个，你今天配的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你是怎么就是给他的药单是怎么写的呀？比如说写的是，你是写桂枝几克，然后什么几克吗？哦，就这样的，一味一味写，他就帮你拼完了，然后就直接用这个开水吞就好了。对，我们台湾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子在吃中药的，这知道吗？那就不用煮了。请说。你觉得有水在晃荡吗？好像不是哎。灵草竹竿的那个痰饮哦，是有一点微微重重的压在上面的，会特别有效。然后闷闷的、重重的、一点点痛的是灵草竹竿。有痰饮在晃的话哦，那个要看层次，有的时候是用半夏，有的时候是用生姜，有的时候是用平胃散结构。如果它那个晃的感觉在肚子里面，那就要用几焦力黄丸的结构了。就是那个，就是光是一个肚子里面觉得有水在晃，就有好几层。然后你刚问题其实也打到我的痛点啊，就是其实我从前教慢慢教的时候，有很详细的分类过一次，然后现在忘光了。我现在是非常觉得医术就是哦，常常不用，自己学完就忘掉了，大概就是这种很蛮无奈的感觉。那个昨天啊讲到芍药的药性的时候，不是说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白芍药往下面拉的一种力道，可是呢到了后代方啊十方的世界，就很少有方剂用到这个芍药往下拉的力道。不过呢，虽然说是很少有啊，在清朝初年的时期，有一个中医的派系，我们也称之为傅青主派，也称之为陈士铎派，因为这两个人的资料来源应该是同一个来源这样子。那就他们那个资料来源是很奇怪的，就是比如说像陈士铎这个人啊，他就说他有一次在酒馆喝酒啊，就有几个他看起来是无聊男子之类的找他搭讪，然后他就那些人找他搭讪，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一起喝酒啊？就是这几个陌生的怪叔叔，然后那几个怪叔叔就跟他讲说，我们找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里有钱，就听起来更加恶劣的一个情境啊。然后他说，因为你家里有钱，所以能够开出版社，那我们的中医资料可以让你出版啊，就是这样的故事啊。你原来以为家里有钱是要干嘛？骗财加骗色是吧？那所以陈士铎就帮那些怪叔叔啊出了一些他们传下来的中医的资料，然后但是同样的资料呢也出现在那个明末清初的有点像是反清复明的侠客的，因为傅青主的资料这著作里面，那傅青主的话，如果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的话，他好像是第一剑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人的写的毛笔字是那种很多人都觉得真的是一辈子学不来的，我觉得毛笔字可能是有内功才写得出来的之类的。那但是呢，傅青主的自己的书里面也会提到一些方剂，说讲说这个我山啊，他叫傅山嘛，他说山得一人之传，就也是说有一些怪叔叔把这资料交给他的，所以就是这个是在中医史上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一份中医理论跟中医资料。那它里面的路数呢，就不是那个在中医历史里面慢慢形成的那个十方派的路数，有很多它特别有的一些开药方法，比如说这个派系里面它首创的啊，就比如说有一个汤叫做益黄汤， 说是你有湿热啊，聚集在任脉的时候，女人就会有黄带的问题。那他的益黄汤呢，他就是放十颗白果当做这个任脉的引经药，那吃起来也是蛮有效的。那就是他的又多开发了一些之前啊，无论是张仲景时代或者是后来的十方派里面没有想到的路数。那这个医派里面呢，有一个治疗我们俗称五十肩的方子，那就是治疗这个手臂肩膀痛嘛。那个方子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是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风，有一些痰塞在你的这个肩膀的关节里面，所以你会抬手就难过。那副金主陈士铎的那个开药法哦，就是重现了有点更超过张仲景的使用芍药的手法的一个芍药的开法哦。比如说副金主女科讲到的，手臂肩膀痛，我看一下啊，他的这个方子啊，他是一出手就是现代剂量的当归白芍各三两。那白芍现代剂量的一两，台湾这边是37.5克啊，那三两的话就是100多克，对不对？那已经远远超过张仲景的最大用量了。然后就是用这么多的白芍，然后呢煮一些其他的药，而且是说不是慢慢炖啊，是快火，就是只是快火这样子沸腾几下，然后就把那个。因为它的药材很大包哦，所以加了6碗水，把那个药煮一煮之后，滤出来的那个汤也差不多只有1碗而已了，就是其他的水分都被药材吸掉了，所以就是只取那个重剂量的当归啊、白芍的那个药气，然后呢，里面在喝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药喝的时候再加进一份的，他没有这本没有说多少，应该理论上是1碗的绍兴酒，然后这样喝下去，就喝下去就会有点喝醉啊。那这个方子呢，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那个李可老中医的医案里面也有用过这个方子。那喝了就一个50几岁的太太得50斤啊，已经蛮痛苦了，喝的这方子就更痛苦了，就是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因为那么多当归那么多白芍是没办法不拉的，然后一直拉一直拉，然后差不多拉1天2天50斤就好了，就是那种很猛烈的把那个风啊痰啊然后把里面拔出来。那陈士铎书里面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也是用类似很多的白芍，然后搭配什么川穹，也是用酒，然后就把脑子里面的风啊什么拉出来，然后就 一口气把那种常年头痛治好的方。那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要用那么蛮横的方子啊，只是说临床的医案啊，近代的医案也可以看到，就是用芍药这样子从肩膀把那个风痰都把它拽下来是可以的。那当然事实上我们今天如果是比较小家子气哦，也不希望病人受那么多火罪的话，可能治疗五十斤就会配一个也算后代方吧，叫就是止迷方，指点迷津的止迷啊，止迷方里面的茯苓丸，那它是有茯苓啦、半夏，我觉得那个半夏可以用生的，因为这是姜汁糊丸，姜汁可以解半夏毒，所以用生半夏比较有效，就是有姜汁、茯苓还有消。好像不是火消也不是芒消，而是麻芽消还是风化消之类的，反正那种黏在里面的痰用消把它溶掉，然后用茯苓跟半夏慢慢抽。那你吃止迷茯苓丸会不会有效呢？其实也是会有效，但是呢就完全不是像那个副金主陈士铎那种方子，就是一天晚上那种搞得你惊天动地的，然后哇立刻就好很多，这就是慢慢抽慢慢抽。那但是像这样子的一种抽东西的路数啊，这样现在我现在是在小岔题了，反正小岔题你们同学自己对号入座，觉得可以用就拿来用嘛，对不对？那像这个止迷茯苓丸呢，它这样子小量小量的抽痰啊，对于哪一类型的病是特别的有调养的效果呢？就是妇女病里面，你的那个病名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囊肿之类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囊肿的那种病，就是。因为那个会有个囊，有个肿，就是那边有一些痰塞在那边，所以变成囊，变成肿。那止迷茯苓丸就是这种少量少量抽痰的药，所以这个就是不能说，就这个药完全不是打得很精准哦，几乎是中药当西药在开了。但是就是一旦是 有这种什么什么囊肿，你在辨证论治的过程里面，比如说其实这个什么什么囊肿的人啊，他可能他的体质还是要从厥阴病治起之类的啊，并不一定。但是你在调理他的厥阴，可能你开的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啊，因为他手指冰冷，脉细欲绝之类的。但是呢，你当归四逆加味汤调理他的整个下腹腔的免疫机能的时候，你就可以顺便让他吞一把指明茯苓丸，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说。我这个课堂里面丢给你们每一个零件啊，或许都不难学，就是只要抓到 主要的辩证点，我从前说法是主症框架啊，就抓到这个主症框，大概就算是初学者也可以用。像这个中医这件事情，像什么师徒代教啊，或者老中医的多年经验啊之类的这种说法啊，当然什么东西都是熟能生巧，对不对？就像做菜也是一样，就是你一道菜多做几次，总是会越来越熟练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即使如此啊，学中医还是不比练功夫。就是我的日本徒儿，因为他是常年来一直是有练功夫的啊，他说还空手道不知道多少段，也算是武林高手了啊。那我就这个日本徒儿跟我学中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就是所谓的师承，所谓的传承。他用的英文字是 inherit 的名词性 inheritage， 他说 inheritage 这个事情，像有一些东西是根本不可传授的，就是那种真传人家，就算你讲人家也不懂的。那他说我们练功夫的呢，有机会得到真传的时候，就会觉得练功夫叫做半可传。什么叫半可传呢？就是老师教给你这个全架子是对的，是真传，对不对？可是你要有这个功力呢，必须还是自己慢慢练过来，是不是？所以练什么形意拳也好，太极拳也好，那个功夫还是要自己慢慢练上来的。所以就是虽然可以有真传，可是你得到真传的话是要自己练，所以这个叫半可传。可是我的徒儿大听就说，可是学中医呢就是全可传，我今天听到桂枝汤，我今天就可以喝桂枝汤，从今天不必练，对不对？也就是说学中医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今天跟你讲这个状况，就可以吃这个药，突然状况可以吃这个药，你抓来吃掉就好了。吃饭是不必练的，对不对？就放进嘴巴也就可以了。所以从前有一个大陆的同学跟我讲说，叔叔，我可不可以吃苓桂竹肝汤？我说这种问题，首先我不会告诉人可不可以，另外就是应该是只要塞得进你的口腔的都可以的。就是什么叫我可不可以吃苓桂竹肝汤？我就是问你们这个问题本身的逻辑。所以吃中药本身不是那么需要技术力的事情。那我的课就好像那什么广告词一样，然后就是你有这个感冒就可以买这个牌子感冒药，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所以呢，中医的那种基础的一招一式，我都是可以很轻松的丢给你。那但是呢，同学啊，需要在脑子里面勾勒的东西，就是需要同学花一点点聪明才智。我说的是一点点聪明才智啊，不是巨大的慧根啊，就是一点点的聪明才智去想的，就是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只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之前在博客有说过一件事情啊，说2015年那段时间，我好像我身边人一直在开始吃一个叫温白丸的药，你们有听说过吗？就是温白丸是一种巴豆做的药啊，就是还蛮凶狠的。但是因为是这样，我的感觉是你如果要驱寒的话啊，就是这么一大包附子能够驱的寒气哦，这么一小颗巴豆就可以了。就是巴豆的那个热性比附子强很多，只是附子你吃很多，只要你没有就煮得够久，毒性有分解掉，基本上是还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巴豆吃了就拉死你。像这个东西，像那个昨天小胡讲他那个医啊，好像每天吃这么一克左右的肉桂，就好像治心悸的效果就有别人45克附子的效果。可是呢，其实临床上来讲是附子可以吃多，肉桂却不能吃多的。因为附子的药性是全身散着走的，它不会凝聚在一个地方。但是肉桂到达一定的量了之后，它的药性会全部烧在命门这个地方，那人的肾脏就会烧坏。 所以看起来肉桂比附子药又没有毒性，性价比又高，但是实际上以副作用来讲的话，你吃错肉桂的副作用比吃错附子大很多、哦、所以是这样的。所以那巴豆的话就摆明了吃了拉死你的吧。 那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之所以会让人吃温白丸的故事情节是是从两个故事来的。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们去江西找龙帅江老师玩，我们是我带着颖颖啊还有丁助教啊晚会节的老同学这些，然后呢龙哥哥帮人下针，他有一个他们家的针法，就是用这么长的八寸针直接捅进你的肠缝里面，就是这样子肚子这样的捅进去，然后他说人的这个肠子间渐渐的磨啊跟气场有八层，但真的是每捅进一层那个肚子里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自己真的肚子这样子一层一层有八层楼那种感觉。那当然那一针的话，他说他的那个针法是什么，几乎就是有一点，一方面有点像是他是用内力在针尖感觉怎么样不要扎到肠子，或者他用的是某一种特殊的左手的手法，让那个人的肠缝、哦、自己把那个针吸进去，就是让那人肚子把针自己吃进去。那那个针法他说别的医生看了也想模仿、哦、因为有人看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嘛，反正 八寸针往里面一戳就对了。那就呢据说有两个人哦不自量力的试了，都是当场那个患者就半夜要紧急剖腹，因为肠穿孔了，就是那样的针法。那当然被打那个针法打中哈，我就会觉得哦天哪，就是第二天拉出很多像烂泥巴一样的大便，就是那种肠子里面很多东西被逼到肠道排出来。那我就觉得说，那后来因为龙哥哥他这样子下针以后呢，他每次下什么针哈，他的比如说龙哥哥在下针的时候，他身边有那种就那种类似死忠的那种左右护法的时候啊，如果人家不好好去观摩，那个左右护法还会来骂说你怎么不来看，你都错过了宝贵的机会那种感觉，你知道。那我的话一下就他要下针我就去睡觉，当然下在我身上还是要醒一下啊，对，就是我因为我是觉得学不会的就不用学了嘛，对不对，那个是要练童子功的，就是那个学不会的东西我干嘛学，就完完全全就。而且你知道如果我要出去骗吃骗喝的话，那天小胡表演的空气针好像也可以拿来骗吃骗喝，对不对，就是只是要耍酷而已嘛，是不是。 那当然挨了那一阵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底下的确是有这种医术，是要有那么多年的功力累积，从小练童子功，然后还有家传的秘法之类的，就所有加起来才能完成那一针。但是那种神医级的医术就会让我觉得说，诶，就算不百分之百吧，就他那一针对不对，就是其实挨那一针的后续啊，我是觉得人会虚得很厉害，因为他调度到你体内太多的能量了。所以后来这一次到那个苏州，就上个月到苏州啊，就是天威肚子也挨了那一下，我肚子也挨了那一下。然后回到台湾，我们是整整两天哦，都没有办法直起腰来走路的那么累，就是觉得我其实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支撑那一针的疗效。然后后来刚好我们几个朋友就是紧接着就到泰国曼谷去玩，然后泰国的曼谷有一个做那个大灸法的韩国师傅，那个韩国师傅在曼谷的那个韩国师傅啊，他那个是整背用那个药草厚厚的铺一层之后，那个艾是一口气烧两斤，烧两个钟头的那种。那然后我们到了韩国做大灸法，然后并且我不是有那个用来揉肚子那个药油吗，就是里面有加一点砒霜，那个驱寒的效果特别强的。因为我像说附子驱寒的效果是一的话，巴豆就200，那砒霜就2000嘛。那就是那我们去泰国是按摩特别便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了4个钟头的大灸法以后，然后再带着药油去按摩店，就叫帮我们油推全身6个小时的大灸法，再去按摩店啊。然后那第一次推那个药油，比如说黄克力助教的话，因为那个药油没有砒霜，那驱寒的效果特别强烈嘛，所以推完了之后他一个晚上全身像火烧一样，然后不停的拉，就是把寒气都拉出来之类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孬， 就是怎么讲呢，就人家有那个神医的一针啊，我就是这一家拜托给我烧这个两斤艾草啊，那一家拜托就是帮我油推两个钟头，然后就是我所有的事情能发包给别人都发包，就是我从不自己打扫家，也都是叫阿姨来打扫，对不对？就是我是那种很无能的人，就是而且我觉得我重要的是我很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无能的人，就是你就算没有那种神医的功力啊，就是但是龙哥哥那一针。在就是造成那个肠子里面这样爬来刮去的感觉啊，我说从那一针还蛮耗元气的，因为我事实上苏州我跟天辉挨了那两针以后啊，到泰国去做了那样子总加起来十个钟头的大灸吧，啊这样子做回来以后才觉得哦有点觉得侥幸哎，怎么讲呢？就如果我们之后没有那个大灸法什么的补回来的话，怕是这一针就折寿了，就是你知道那种太厉害的疗法哦，而且龙哥哥可以下到八层嘛，我的话就是下到五层半，我已经不行了，就是已经腰酸到要尿失禁那种感觉了，就是大概他也看我不是那块料哦，就要这个练武奇才才能帮你打通到第八关这样子，就是我还是不上不下的。那但是呢，就是2014年在江苏挨了那一针之后，我就会觉得那一针造成那个肠子里面那个哦，好像肠膜里面的淋巴球都活起来，然后到处去吃垃圾，然后丢回肠道变成大便的那个肚子的感觉，我就会觉得，你那一针，对啦，十分钟以内造成奇迹般的渐渐奇迹的时刻了。但是呢，如果你给我8个月，我说你可以复制得了那半针的效果，就是我的意思说，我志向就是不远大，就是我是慢慢来，那个巴豆剂啊，像能够走把那个热气运行在肠膜之间的药方，通常就是巴豆的药方。那巴豆的药方方剂比较复杂的结构是唐朝的奇婆万病元。那可是尊思邈的奇婆万病元呢，里面那个药物什么蜥蜴啊什么的啊，我上市场买菜说给我蜥蜴啊，没有啊，那就是好像标配了。所谓菜市场是生源啊，就我抽去生源买什么，买盐盐啊，买花椒啦、啊，买胡椒啦、啊、之类，就是他刚好今天菜市场没菜，我就不配了啊，所以就退到温白丸。那温白丸就是日本一心方里面一个方，一个道士传给一个姓殷的太守的太太用的，就是说身体里面有那个老淤血跟冷痰的女人，用这个药丸呢，说是每天只吃一点，就是每次不要大拉。但是呢，累积到十几二十天以上的药性的时候，它会一次把你身体的淤血跟冷痰刮下来。那个药性就是隐隐约约徘徊在肠膜之间的那个力道，我觉得比较像是龙哥哥的那一针，所以就决定用温白丸来复制。就温白丸配了之后呢，反而是徐哥哥的那个厚朴学堂的学生啊，拿到以后有一点如获至宝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徐哥哥曾经配过一次张仲景的三物小白散给他们那些同学试药，那个三物小白散是只有桔梗、巴豆、贝母三味药，不像温白丸又把那个用其他药把那个巴豆拉散。所以呢，那个徐哥哥的同学说，试吃徐老师发给我们的三物小白散，吃一点点，然后就回家什么七上八下，什么八上七下，就是吐八次拉七次之类的，就是。所以呢，听到我们这边有那个比三物小白散没有那么小白，但是非常温和的温白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白目的药啊，只是一个叫三物小白散，一个叫温白丸，他们就觉得哦，终于这个发豆剂可以这样子温温吞吞的吃。那其实我吃也是觉得不要吃到肚子痛啊，就是一顿饭中间我夹一颗这样子，然后累积了十几、二十天、三十天，哎，会到有一天忽然之间呢。好像小腹有个什么东西隐隐在爬骚，然后呢开始拉出那个泥巴状的大便。那个有台湾这边的女生的老同学就觉得她吃一些妇女的药，比如说厥阴的药啊，什么张仲景的妇人科的药，调理她的妇女的这个什么不舒服啊，就是月经什么的，有到最后残留的那一些不太干净就没有医透的东西，到最后用温白丸都收工了。所以就是温白丸是什么？什么吃到第八颗馒头，终于吃饱了那个第八颗馒头了，并不是说前面的调理没有用，而是说它能够走得比较透一点。那我花那么多时间说这么无聊的故事啊，是说那种神医级的医术，基本上我就觉得不要学了， 就是学了也没力气了，就是更何况那个那一天在苏州哈，龙哥哥也是一时兴起啊，帮天威扎了肚子针，然后他又帮我扎了肚子针，然后呢就面色憔悴在旁边打坐运气，然后不停的隔气，然后小胡啊还有其他同学就说啊龙老师逞强啊，就是这样，就是就算是如此神医这样连弄两个人他自己也撑不住了，对不对？就是神医的命也不是拿来这样卖的吧，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能够用巴豆或者是什么大艾灸或者是油推师傅什么解决，我又觉得就分散战力哦，就大家的那个元神耗损的少一点。哎，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今天要龙帅将帮你医，对不对？要帮你下那一针，你在他门口搭帐篷，在他家每天前面跪着，他也不一定理你啊，对不对？他已经号称收山了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你去那个什么泰国的什么艾灸馆啊，然后就可以大啦啦坐进去就灸了，对不对？去按摩店，泰国按摩店根本就是一半都是妓院嘛，对不对？所以那师傅在门口拉客这样子，就是简直是求你去，就是，然后呢自己在家吃温白丸，一天一颗，那也没有几毛钱，就是？就是你当你把那个战力分散成这样的时候，你需要的技术力就很低，你也没有不需要童子功什么的，然后当然花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如果你自己安排得到啊，能够有一个就是慢慢有在进步日期有功的感觉，就你知道你的身体到底是在往好转的方向走的，那心情也就很安稳。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我在这个课堂跟各位同学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用最低限度的医术去达到比较好的疗效，就是我们谁也不要当神医，我希望我们当的只是一个比较会算计比较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就知道我们大概这样的步骤啊，可以把疗效做到最好。那现在我就是今天继续讲方剂，以前我要说这个步骤的事情啊。首先我其实这话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比如说从前美国的尼海夏先生也这样说，那江西的龙帅江龙哥哥也这样说，他说像龙帅江讲的比较让人苦笑一点，他跟我讲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从前啊一癌症啊都在想说用那个什么打癌呀、消除癌细胞那种特效药啊，什么白花蛇舌草那些，然后呢啊来的癌症病人呢，哇我一啊十个里面至少19个啊，后来我爸爸跟我讲说这样不行啊，还是要用伤寒论的方法医啊，后来就叫伤寒论的方法医，哎后来10个里面至少能活8个了啊，就是说10个19个的时候也是说得很开心的啊，就是医生练医术的时候是很残忍的啦啊。那所谓的照伤寒论的方法医呢，就是这个病人你怕得癌症嘛，通常都是寒热分裂啊，冷热混杂，就是厥阴病的体质。那倪海厦先生的认为就是你治一个癌症患者啊，你就不必努力去攻他的癌细胞了，你先在他身上找到厥阴病的征兆，比如说上焦很热啊，下焦又很寒啊之类的，就是开一个类似麻黄生麻汤之类的结构，然后他看有没有当归斯尼加味当症啊，对不对？手指冰冷脉细欲绝啊什么的，就是有寒治寒，有热治热，那这个有寒又有寒又有热，就寒药也放热药也放啊，那这样子治着就是先照厥阴打，那他的寒热慢慢混杂了之后，他就会呈现一个非常非常阳虚的那种少阴的症状，就你就把它从破损的第六关慢慢修复到破损的第五关，然后少阴的症状再慢慢推回太阴。哎，小胡啊，厥阴推回少阴以后，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必推太阴，那就直接绕少阳了？ 很少推到太阴， 就你太阴原来就不差嘛，对不对？所以通常厥阴推到少阴是从哪里出来？ 有时候从太阳， 对，有的时候就绕过太阴，就少阳出来，从太阳出来了。也有的人会经过一下阳明，发那种哇脉很宏大的高烧，但是就是从里面往外面 一层一层这样子，就是这个就如果你真的是像那种癌症或者是那种其他那种病起来，你觉得这个人真的 要死掉的那种人，那你开药的手法就要就是很要很安稳的去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把他从厥阴推到少阴，再从少阴往更前面的经推，就是姑且理论上是推到太阴，再推到少阳，再推到阳明，再推到太阳。那倪海厦先生的治那种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失调的人哦，通常的那个起手式会比较像是有一点像是麻黄生麻汤哦，也有一点像是真武白虎汤，但是意思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就是也有热药也有寒药。那治乳癌的起手式会很像从乌梅丸那个结构开始，就是柴胡乌梅丸的结构，就是少阳也治，厥阴也治，这样子两种路数的药加在一起，大约，因为加减我们接下来的课还会一直讲，对不对？同学，你可以看到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你就看病人状况做加减。那在当然我如果是我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是会想说，哎，以经络来讲的话，可能乳头的癌症是发在肝经上，乳房的癌症是发在胃经。那肝经的情绪可能是记恨，就是你知道记恨是，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有那么深的恨吧，我是说不用那么深的恨，就有的时候家里面你的老公讲话非常无聊，你听他一直讲就会觉得想 拿炒菜锅把他打死，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只是讲话无聊就杀老公好像这样也不太好，然后就每天忍着，但是已经每天忍下来的那个怨气是把老公用炒菜锅打死差不多15次的怨气，那每天忍下那个打死他15次的杀机啊，那这个忍了10年，那当然也要得乳癌了嘛，对不对？就是肝经在那个记恨的长期的记恨的状态下，就是忍耐就会伤肝经了啊，就是情绪上的忍耐压抑。那这个胃经的话，如果是发在乳房，那你就要去问一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类似这种所谓的胃经最容易坏掉的是焦虑的情绪啊，就是他会不会家里面什么老公做生意啊这个刚好就是怎么样都要做不这个钱挪不过来掉头寸。我们台湾的说法是什么每天要帮老公嘎3:30，这大陆人怎么讲啊？有谁帮我翻译一下？3:30是我们银行关门的时间，所以就是说就是要就去掉钱啦，就是。对不起，这个台湾人习惯说法，我不知道大陆人怎么讲，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的在那边挣扎的活。那这样子常年这样下来的话，那就是也蛮可能变成胃癌的。那如果你把他的这个情绪上的故事也知道一下的话，那你就会比较知道说，哦，可能这个人要处理的就是以胃经为主，可能这个人要处理的就是以肝经为主，然后你再一直两两经。看是要从五脏的地图找可以用的辨证点，还是照这个六经的地图找可以用的辨证点，其实两边都可以啊，因为一条胃经或者一条肝经它不一定是哪一张地图的病，所以一开始的课给你们两个资料夹，对不对？就是两张人体地图，你可以在两张地图上分别找，然后都找到的话药都还可以煮在同一锅没有关系。那大概是用就是要这样的方法把它从厥阴体质推到少阴体质，再慢慢往外推。那这个如果是以倪海厦先生的经验来讲的话，哦，他比如说他用厥阴治法开始治一个那种什么红斑狼疮之类的，就是这个自己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那种患者，他说通常收工的时候，哦，以他的经验来讲的话是收工在小青龙汤症，就是那个人推到太阳的时候是疯狂咳嗽的小青龙汤症，然后他就用小青龙汤把那个人的咳嗽收掉了的时候啊，如这个故事情节也可以套用在癌症患者身上，就是把那个咳嗽小青龙汤症彻底医好的时候，他说据他所说，因为据他所说也有夸大的嫌疑，对不对？所以就是大约是就是那个人的癌细胞就自然就或者是消失或者是缩小或者就是反正就是不作用了。也就是说一个癌细胞一个基因层 DNA 层面的变异啊，它有可能透过张仲景的操作技巧把它从 DNA 层级转码成一场感冒的层级，就是这个地方的坏掉 就好比说我们中国人的注油之法，我不是讲说你身上长一个油子，对不对？你可以用那个什么黑豆，把它的病气吸到黑豆里面去宰掉，对不对？那其实油子来讲，尖锐性湿疣这种东西，尖锐性湿疣就不是这一颗，尖锐性湿疣叫做菜花，是一种性病，就是如果被感染了，那个性器官周围会长出那种形状有点小恶心，像是那个小孩子不喜欢吃那个花椰菜那个形状的那个 肉颗粒。那这个这种小小，你们是念猴子还是油子？猴子啊，小的猴子可能用几颗黑豆。那如果是性病的那种菜花，那个都是已经病毒的基因混杂到你的皮肤组织的基因里面了，对不对？照理说是不能分离的，对不对？但是其实这种一个猴子或者是一个菜花这种性病，其实它基本上也是一种癌症型的东西，只是没有那么恶毒而已。就是它的科学上的机理是类似的，可是呢，你可以用黑豆把那个猴子拔掉，就把它里面的某一个歪曲的基因的设计感的东西拔掉。那如果你要拔菜花的话呢，云南的土方那里其实也有效，就是去菜市场买一个生的鸡胗，然后呢，用那个生的鸡胗呢，就涂抹菜花的部位，然后一个鸡胗可以用三天，所以你可以用冷开水泡起来放冰箱，明天再拿起来涂，然后那个菜花的病气就会被鸡胗吸走，然后就会开始消失。那而且你就算不用那个生的鸡胗哈，那个鸡胗晒干的东西叫鸡内金嘛，那个鸡内金磨成的粉，用醋调的敷也会有效。就是等于是鸡胗可以吃掉那个菜花的病气。像这种故事如果讲给这种很科学的西医听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不可能吧，就是那个病毒的那个基因已经混杂到你的那个组织里面，你肉那个皮肤组织的基因里面了，应该不可能拆得开才对吧。那但是还拆得开，或者是像什么癌细胞会把好细胞带坏的这个故事，像中国人治这个猴子，也会说这一群猴子里面会有一个猴子是母猴子，然后你把那母猴子解决掉，其他小猴子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也是，而且有人张大嘴巴是什么意思？是，我就我刚讲的话有什么？我没事吧？那个就是照理说，就是癌细胞是 DNA 层级的变异，照理说是不能够这样子拔成感冒的，就好像说这边有一面墙壁，照理说我不能够从墙壁里面掐出一只鸡的，但是张仲景的打法就有一种好像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知道你们物质世界在搞什么东西，结果就把那个歪掉的某某歪掉的感觉从你的基因里面拔出来，然后变成一场感冒推出去，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科学的巫术的事件。但是这个就是仲景派的医术，就临床性价比比较高的操作法。那我说这个从厥阴推到太阳的这顺序啊，就比如说前几天是有一个同学啊，看到克利助教找那个天威助教配药，克利助教说我要配那个那种比较能够绕行带脉的药丸，我要瘦腰。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同学听到就说，那我也要瘦腰，我要吃。那我听了就觉得有点索然无味，我就说，你现在厥阴还爆炸，解离的部分也还没收回来。然后等到解离收回来，不知道厥阴要病得多厉害。等到厥阴治到一半，淤血又把你挡住了，就是这个一个个卡关。你要就是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摇摇欲坠的，要走到能够踢墙壁受腰的状态还很遥远吧？就是说你房子它这盖的乱七八糟的时候啊，你现在说我要来粉刷墙壁，好像有点还没有到啊，就是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安排的问题，就是你以一个刚刚讲到一个战略上的安排是先厥阴，然后慢慢推到太阳啊，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安排。那另外一个我或者是台湾这边老同学用来用去啊，我们多年来的卡关经验的总和，卡关听得懂吗？就是 要一到这里就卡住了，不能再前进了，叫卡关。还是不打电动玩具人不知道卡关是什么事，是不是？哈，就其实卡关我是听人家这样讲，然后才学着讲的。就是你们一般日常绘画有这个词吗？ 哈？ 哈？路障啊，叫路障。就是一个坎儿过不去，这样子讲可以吗？这也完全不是我们台湾人会讲的一种语言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会遇到的瓶颈。好，这样用瓶颈是台湾大陆人听得懂是吧？对不起啊，这中国人对中国人讲还要需要翻译啊。那这个我们的卡关顺序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一定要先医绝瘾，就是。无论如何先医绝瘾，因为啊，你如果这个人还处在阴阳分裂的状态的话，你开药啊，就是你开的药里面有寒药，它寒的地方就会更寒，有热药，它热的地方就会更热。所以绝阴的这个体质先不把它阴阳联合起来，你开什么药都会这里打凹进去，那里就凸出来，所以会没有办法下手，所以一定是先医绝阴。当然啦，如果要照我们说绝阴的人是看脸色就知道绝阴，什么李清老师说眼睛无神就是乌梅顽症，这个是张仲景没有写的哦。那然后后来我就问说，你们看出什么是眼睛无神吗？下课的时候郭秘书还真的来跟我讲，说是他的另外一个师父啊，因为是用这个带肢体做心理咨商的，他说他们真的有在很精确的在说什么叫做眼睛无神。然后郭秘书跟我讲说，眼睛无神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眼神没有向内看自己的部分，只有向外涣散的部分叫做眼睛无神。哦，他这样子讲我觉得也有道理耶，因为我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自己知道的就是说，我在很多时候可能别人看我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的眼珠子像玻璃珠一样的，但是我知道的是我这些年来这样的练庄子啊，就是我的表面意识里面的潜在意识含量有变大的时候啊，我大部分的感知力是放在我里面的，就是我是在感觉我现在有没有不高兴，我现在有没有不舒服，就是我大部分的感知力是感觉我里面的，没有在感觉外面的。但是呢，有一些别人是自己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他都没有在感觉，他在注意说那个人不在生我的气，他有没有瞧不起我，然后他眼睛是看外面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郭秘书说的他的那个老师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很严重的绝阴病的时候啊，他其他的眼神就会看到他，好像那眼神是在外面这里那里那里都要注意到，可是他自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那种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吗那种感觉，就是心向外的那种眼神。然后当然郭秘书的形容就是说，没有内观的部分，只有向外涣散的部分，那或许是可以当做一个佐证啊，因为我看别人还是会有时候觉得看得到别人有这种眼神。那这个绝阴如果能够，因为我跟老同学之间在琢磨这个事情，其实那个讨论是来自于说哈，因为我们台湾的老同学女生同学也不少嘛，那妇女病多多少少会关系到淤血，对不对？就比如说昨天我们讲说，前天啊，昨天讲说桃核承气汤症，这里压了会有压痛。其实很多女生说不定在教室上自己压压就觉得有点痛了，对不对？所以多多少少都是有淤血的。可是呢，老同学用来用去就会发现说，哎呦，绝阴的体质不先医好啊，连淤血都打不动，就是打淤血会被卡。因为你那个药淤血会不知道为什么就绝阴体质会有一种奇怪的吸力，会让你本来不关心绝阴的事情的淤血什么东西都打不干净，所以就还是要回到绝阴的治疗。那刚刚讲到说什么，其实眼神涣散无神都可以用乌梅丸啊，就是李欣老师开发的乌梅丸新用法啊。那个另外呢就是什么？脸带一股傲气煞气，就可以用当归四逆加味汤啊！那是龙帅江开发的当归四逆汤加味法。那这个就是 龙太江说的那个什么脸带傲气煞气，我突然就说小胡小胡就那个样子。你们最近跟小胡相处，有没有觉得他有那种就是屌屌那个样子？有吗？还是我要这样讲，你们才会特意这样看待他？就是那种，就是这样子就有机会，就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如果要严格的找你那个当归森林加味汤那什么手指冰冷那个主症啊、哦，不一定每人都有。可是像克里那天那个时候，龙老师不说，哎，你那个样子也是可以吃当归森林加味汤嘛？然后你就真的回北京以后就吃当归森林加味汤，其实你是应该一直以来也都在吃，对不对？对，那你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那个手指冰冷脉虚郁结的那个症头，对不对？ 偶尔会有。 偶尔。对，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我要说的是，同学，你如果这种事你不很用力去找自己的茶，你也不会觉得你需要吃了啊。那但是呢，克里，我要问你的是，你吃当归四宁加味汤，因为你是吃科学中药，吃的不是很重。那你这样吃一段时间过来，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有改变吗？就你会有什么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当归四宁加味汤的作用。 哦哦， 然后，但我是觉得就是，然后我还在吃那个抵当。 哦，就是有一点淤血的问题，所以同时也在吃抵当汤。 但是我发现就是记忆力在变好，然后人的平衡力在变好。 记忆力在变好，我听得懂；平衡力在变好，听不懂。 做瑜伽的时候。 哦，瑜伽哦，我还以为你平常走钢索呢。 啊。平衡力，我觉得就以前就会很晃动的，然后突然间就会站得很稳。 那我这样问吧，就是因为中医的病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觉，就像什么无茱萸汤真的什么烦躁欲死，就我受不了了，给我一个痛快吧。那个在客观来讲，说不定根本没有病，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的意思说，你主观的感觉的你的身体，就是有变舒服吗？ 有变舒服，但是会比以前会容易累，倒并不是觉得会特别的有精神。但是人会变短 哦，就是变得更爱睡觉，但是更放松更温暖。 对 就其实还债的过程大抵如此了啊，就是我开补药都是希望这个人，因为如果有补进去的话，最好是这个人就进入这样一直睡觉起不来的模式，这样才是好转的迹象，就是身体开始还债，你会变成非常，因为这样子说好了，你自己知道你开的是补药，对不对？绝不是开那种把它变虚的药。可是这个病人吃了补药以后，却是那种极端的萎靡不振，就像那个时候那个我们大陆的好朋友杨总啊，他是那个心悸，就是他说那个心抽起来的时候啊，是慌到根本就不能走路的程度。然后他的那个中医也给他开什么45克附子的那种结构的药物，那他在好转的过程啊，是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要走到巷口去吃一碗面。他走出门走几步都说不行了，我走不动，我要回家躺着。然后他说他的调养的过程是说，他这种做生意的人啊，交际应酬，所谓应酬就是为了要谈成一些生意，要跟一些客户见面那种。他说他的身体之所以能够好转，一个是他是变成连走到巷口吃一碗面都不想逞强的这种，就是 vulnerable， 就是如此脆弱娇弱的一个状态。并且他的应酬的量整整减少到不到原来的20分之一，然后这样子连续几个月的这种像废人一样，他的身体才好起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去这些年有承受过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紧张，有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很好而做了你不想做的人之类的，其实你里面那些 被你自己摧残到的部分，其实都是需要这样子就是慢慢在还债的。而这个还债的过程，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会觉得你人变得比较放松，但是你会觉得你变得很懒惰很懒惰很懒惰，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罪恶感觉，做人怎么能那么萎靡呢？我的朋友都还在奋斗的，对不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呢，也就是说，但是你主观会知道你的身体就是在休息，在休息，就是你会觉得你里面一些原来紧绷的那种创伤慢慢在放松，慢慢在放松。 那当然克利助教也不是那么完美的厥阴体质啊，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征兆而已。但是呢，因为厥阴病，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人的自律神经最高度紧张的状态。自律神经高度紧张的话，以现代人的生活方法，厥变成厥阴病的还蛮多的。但是以张仲景的说法来讲，是变成虚劳，就是自律神经紧张，于是免疫力低落这样子。那其实我听大陆的那个这种有一点，应该说杨总算什么有钱人嘛，有事业成功的有钱人，这样这样可以吗？还是在眼中不够成功？ 还好， 还好啊，就是我的意思说，他认识的那个就是杨总认识的什么李总、王总这种，就是那种朋友圈里面哦，对不对？耿兄说不定也是什么总这一辈的啊，就是。我只是说杨总告诉我的事情，你听看有没有这么回事。就是他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些人，就是他说有一些男的，就是那种就是不停的要去进行那种就是色情的活动，就是不停的要找女人。你没有听说这种事情吗？没有啊，你们的生活圈没有。就他的意思说他有朋友就是那种，然后就这样子好像把自己弄到就是精尽人亡一样，然后果然就到最后就完全阳痿不举了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就是说自律神经的紧张也有可能是发作在性的需求上面，就是人的交感神经压力越大，人好像越想要得到疏解，然后就 越想要从性的这一方面得到疏解。那就是这种种的路数啊，都是存在的。那当然现代人因为就是比较如果比较会爱面子或者比较有道德要求的话，那转成厥阴病体质的虚劳就会占到一定的比例。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要讲的是说这个人的健康不健康大约而言就是看一个人的自律神经会不会太紧张嘛，也就是你的交感神经越紧张你的免疫力就越低落嘛，大概是一个最基本盘的这样子的设定。那让这个交感神经变得很紧张的所谓自律神经免疫力杀手嘛，第一名是代偿反应，然后远远不如第一名的第二名是不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然后第三名是常常跟后位不好的人事物在打交道。所谓后位不好，就是你跟他相处以后你会累，就你做这个工作以后你会累，或者是就好比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教书连续教六个钟头，然后教完以后还拉着朋友去什么泡温泉吃宵夜然后继续玩，然后再就已经讲六个钟头的话还要唱六个钟头卡拉 OK， 就对我来讲教书并不是一件会累的事。可是呢有一个朋友几年不见朋友打电话来，然后说啊杰中你好吗我怎么样，然后就不想跟他讲话，就那个电话让我觉得我老了十年。对，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所谓的后位好或者不好是这样的差别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如果要保住我的健康，第一件事是不可以有代偿反应，就是不可以有端逼格的活动。因为为什么端逼格会最让自律神经紧张？因为自律神经的紧张，交感神经的紧张，就是这个人处在战斗或者逃的模式，自律神经会交感神经会紧张。那端逼格所谓的代偿反应，就是你在你心目中认为自己是不够好的，就是有一个你所谓的黑暗面，你想要逃离的你自己的黑暗面，所以你一直想要做很多事证明你是够好的，来打赢这个黑暗面，打赢这个不够好的自己。所以你每天每天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受这个城市的支配，你的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在和你的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作战，并且是想要逃离这个不够好的你自己。所以这样子的人过日子就是过，当然他的过日子会让人觉得他是过着一种高规格高大上老爷贵妇修道人的那种日子，但是他的分分秒秒都是在战斗跟逃亡的模式。所以这样子的话自律神经受的损伤是最大，然后其次的是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就比如说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很喜欢说谎的人，可是老板说你跟客户就是要哄他，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在做一个你完全不想成为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表面意识的跟灵魂的呼唤的差得太远了，那个拉扯，自律神经也会受伤，也会紧张。那至于后位不好的人事物的话，是这样子，这个人你跟他相处你会累，就代表你的潜在意识的灵魂透过你的身体让你知道说，现在你跟他缘分是没有的，你去跟别的东西结缘吧。可是你不听你的潜在意识的话，所以左脑跟右脑有拉扯的时候，自律神经会紧张，所以这个是第三名。但是第一名的代偿反应的杀伤力是远远超过第二名、第三名，因为你端着活的人是醒着的时间分分秒秒都在端的，所以叫分分秒都在端，就是你任何一个瞬间去吐槽他，让他没面子，他都会火大，所以代表他分分秒秒都是端着那个面子的。那是但这个，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自律神经三大杀手、免疫力三大杀手累积下来的创伤，有的人要从绝阴病开始还，有的时候要从虚劳开始还。但是绝阴加虚劳的时候，还是先治绝阴，也就是虚劳的还债可以放在比较后面。所以第一个是先治绝阴。然后我跟老朋友、老同学之间在讨论的时候，会觉得淤血虽然看起来是硬硬的淤在那边，应该是先打掉比较好，但是淤血还要排在绝阴后面，就是绝阴病会吸住淤血，所以先把绝阴调和了，然后可以开始用一些 找淤血的辨证、啊、这个淤血的辨证，比如说刚刚讲的这边有压痛啦，或者是张仲景的下淤血汤的那个主症是这个就是脉象完全没有上火，可是这个人都一天到晚觉得嘴巴很干。这个，但这个之后还会讲详细的辨证方法啊，这个不急。我们现在只是在讲规划的顺序。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淤血？其实五劳七伤的人，就是一路苦过来的人，就是说像那个张仲景的那个身体里面，因为五劳七伤，所以这里那里都有小淤血的那个大黄蛰虫丸的主症啊。那个五劳七伤，如果用现在白话文来说的话，就是你把这个人的状况问清楚以后，会有一种感觉是，哎，你这样也不容易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人就是五劳七伤有淤血的。那这个，那打完绝阴，再打淤血，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开始打水毒跟痰饮，然后水毒跟痰饮呢，就像是那个《伊索寓言》里面的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兔子背这个扁担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狐狸经过就说：“哎，你这个扁担太重了，我帮你吃掉一口。”然后哦，这边轻点，然后就说：“哎，你那边扁担太重了，我帮你吃掉一口。”然后那个就一直在帮他吃，然后最后两个扁担都被他吃光了，就是那个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就是水毒跟痰饮很好玩啊，就比如痰饮的话，以仲景方的来讲的话，比如说苓桂竹甘汤、苓桂味甘汤都是治痰饮的方。然后呢，当然后代方打痰饮的方花样就更多了、啊、甚至有一个陈士铎的减肥方叫做补气消痰饮啊，那这个也是应该是跟我大力推荐的是坐后面的贾家同学吧？贾家，你吃补气消痰饮是说减肥效果如何治好？你可以复述给我听吗？啊， 十一个月之后，然后食欲会 非常，就是食欲反而增加哦，吃的更多， 对，然后精神也会很好， 然后结果没瘦是不是？ 先瘦 十斤，多久瘦十斤？ 一个月 。就是食量大增，胃口好，精神好，然后瘦十斤，大概是这样。 然后之后的阶段就非常慢，就一点，但是他瘦起来的话，他整个就整个人整个往里瘦，就是不会说是先瘦肚子，先瘦，他整个体型的往里瘦。 就是会有残留那种肉垮垮的问题吗？ 好像还会有。 还会有啊。但是就比如说祛痰药也可以当减肥药用，就如果你那个肥刚好是痰肥的话，那这个那个贾家同学有说，就是说其实这个话其实我也应该这个也是我有在说的，就是说父亲主陈士铎的方，因为是清朝初年的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像阳气比较旺盛， 所以现在用他们的方的话都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附子，因为他们的方比较偏滋阴，但现代人比较偏阳虚，所以可以加一点点附子做微调，比如说一钱就可以了，一钱两钱就可以了。哦，对，就是大陆朋友说一下，台湾的一钱是 3.75 克，所以你要算3克或者4克都无所谓。啊，那台湾的一斤是600克，然后一两是 37.5 克，一钱是 3.75 克，这样。那就是这个时候啊，就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开始打痰饮跟水毒的话，水毒的话当然主轴是什么真武汤啊，或者是防己黄芪汤之类的。那这一个东西的进退之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吃水毒的药啊，吃到好像有点闷闷卡卡了，那可能你换到痰饮的药，又觉得可以吃几天很顺，就觉得哦有变舒服，然后那个身体的那个痰饮微微塞在皮肤底下，那种皮肤绷得紧紧的那种气色又有稍微再消散一点之类的，就是这边打打那边打打。小胡或者是其他同学打痰饮跟打水毒的经验，你们有没有一起打的经验？就轮流打的经验？ 我通常先打痰饮。 你通常先打痰饮，我也是先打痰饮。也就是说，那个水啊已经结成果冻状了的时候啊，你想要用那个打水壶的方式去抽水就难抽，这样听得懂吧？那所以呢，先打痰饮，再打水毒。那等到痰饮跟水毒都打松了的时候，小胡，请问一下，如果这个人体质非常寒又虚劳，你是先治寒还是先治虚劳？先治寒。对，就是用什么？等到那时候剩下，就是说等到他剩下的痰饮水毒又打完了之后啊，他的脉象如果又寒又虚劳，那很寒的人他那个脉象通常就比较沉比较紧比较细比较硬邦邦一点。好，那你就会先去寒的话，就比如说标准盘的打法，比如说生附子的四逆汤这样子开它，然后把它那个啊，就是寒的脉象是沉紧细，对不对？你用生附子驱寒了之后啊，会那个寒气一旦被打掉了的话，那个窄小的脉管被打松了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脉从沉紧细打成浮大虚，浮大而虚才是好的虚劳的脉象，不是好了，虚劳也不好，但是标准的好病人的那种好。浮大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泡附子补阳气也好，用小建中汤什么阴阳两补也好，那个时候自需要的药就进得去了。这个样子，所以就是等于是先厥阴，再淤血，再打痰饮，再打水毒，再打寒气，再打虚劳。这个是就是最不会卡关的顺序。所以你如果要，也就是说，这个顺序如果你自己心里头很了然也很坦然的话啊。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病人，或者是遇到就是一直你自己好了，你自己会很清楚的就看到这个人，就在心里面就是很安然的就帮他定出一个差不多15个月以上的疗程计划。我的意思说，我的医术就是这样子，用这种软绵绵的方法把它分布在15个月完成。我不要去跟你耍那个什么神医的一针那种一瞬间把你戳到半死，就是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就是15个月的疗程。然后跟他，而且这个人如果是天天都在那边端逼格炸绝阴的，其实你一开始治绝阴就永远也医不好，所以就没有后面的事了。对啊，就很多人天天在端逼格，你绝阴修补了还要炸掉，修好还要炸掉，对不对？就不用往下面治了，就你会看着遥远的未来，就是在无限的可能的未来的实相之中啊，你会看到在某一个可能的未来的实相的八个月后的某一天，你会帮他医到痰饮，但是你永远也到不了那个实相，因为他现在绝阴过不去，所以你帮他所有未来的安排都有可能到不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坦然的，因为你知道他就绝阴这一关就过不了，所以后面都不用谈了。就是这样子规划。那小吴，那这个从绝阴啊到虚劳，这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有可能夹杂自律神经的紧张。那自律神经的紧张，你觉得这个要特别安排一个疗程挂进去呢？就是卡在哪一段呢？还是怎么样挂法？ 就 般会在医寒气之前会先医治愈的。 很聪明，医寒气以前先医治愈神经，就是那个什么柴胡龙母、桂枝龙母之类的，你先把他神经的紧张松开来，再来打寒气。对，放在这里好。所以自律神经的紧张残留的那种肉体里面的紧张感，在痰饮水毒之后，在寒气之前，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顺序的话，就是大致各位如果临床遇到一个病人，帮他安排的话，这样子设计会比较安稳。而且，哎，对了，我先随便说哈，我刚刚说的这个设计流程，我问一下，偶尔也会接一些，哎，我随便问一下哈，比如说耿兄，你偶尔会不会帮人看病啊？ 不太会， 不太会。那我问一下小胡或者是贾佳好了啊，贾佳你我问你一下哈，就是如果我刚刚说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话，你如果遇到一个找你看病的病人，你帮他做出这个十五个月份的规划，你觉得自己这样做的你的手感如何？那你有机会帮人先治厥阴，这个有做过吧？ 这个他就是先从厥阴。 他是谁？ 姐姐。 你老婆啊？那他有开始到第二个再打淤血了吗？ 那厥阴的问题解决，其实我觉得还是靠着靠装。 什么东西？哦，这样子啊。 然后之后就再去谈一再去。 就这样子，差不多就对对对，他这样讲也对。就如果没什么淤血，就跳过淤血嘛，就往痰饮、往水毒就好了嘛。并不是说没有淤血要打淤血啊，就是这个，只是说哪里卡关就治哪里啊。就是如果你中间啊没有痰饮、水毒那些东西卡关的话。你可能就是厥阴知道少阴，少阴知道太阴，太阴知道少阳，少阴这样推到太阳，就这样子六层气场这样倒推回来就可以了。啊，就是有时候会卡关，有的时候不会，所以看卡哪里就治哪里，大概是这样的设计顺序啊。那我在想这样子讲这个规划啊，然后贾佳又那样子讲，我觉得对于同学来讲是有点泼冷水。就会觉得，如果我今天给一个朋友这个十五个月疗程的建议，我这个建议永远也卖不出去，就还是不要行医算了，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或许对某些人来讲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是相反，就是我的话是这种十五个月的疗程的那种计划书这样递出去的时候，人家反而会觉得啊，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人就是觉得自己很没有救，你觉得他。很好搞的时候，他反而不相信。就我要说你的病有多么的困难，就你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排在这里去，这个问题要排到这里处理，这个问题要八个月以后才能处理到。他觉得哇，这样千难万难的，好像西天取经一样，他觉得太符合我的个性了，就是会觉得我果然就是有那么多问题啊，就是看你说的话能不能刚好符合他的世界观了 啊，就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个医病的设计。因此呢，同学听我讲这些方剂往下讲的时候啊，你就是我的方剂大体上是跳来跳去讲的，一方面是跳来跳去讲，一方面是渐渐的就太阳的主要方子讲一遍以后，再讲阳明的，再讲少阳的。那我这样子顺着从太阳讲到厥阴，那你们平常临床的时候就要记得是反过来从厥阴移回太阳，这样听懂吗？当然一次性的感冒常常就在太阳就解决了，所以张仲景也说啊，就是感冒的时候不要拖时间，就你现在是桂枝汤症，你赶快就吃桂枝汤就医好了，如果你那边拖了三个钟五个钟头，可能又变别的汤症了，就它会慢慢的跑，慢慢的喘的，所以越快吃药越好啊，不要拖。就像我们初学伤寒论的人哦，有的时候帮朋友开药就会觉得很困难，就是会觉得说，就因为你自己知道说这个药不要拖啊，所以那个人现在正在什么汤症的时候，正在什么麻黄汤症的时候，你 你就会很紧张的，这个赶快说这个药赶快赶快到哪里去买，或者我买了送去给你，然后赶快叫快递什么的，一定要让他立刻知道。然后呢，他就会说谢谢，然后过了两天，然后过了两天你就说好了没，他说还没吃。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病生病的那一方，他并不知道我们是要抓在这个主症点上开这个药。等到他，你就说药还没吃，他说我现在吃行不行，你就说不行吧，对，我要重问一次，说你现在已经跑到太阴去了，对不对？很多人感冒到五六天以后就开始重拉稀，对不对？就是已经传到太阴了，或者是感冒到六七天以后就变成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铺在床上躺着，那已经传到少阴了。就是这感冒它会不断的在你身体里面这样的沿着这个经络的轨道这样一直走下去，所以 越早把它截住越好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我们呢，这个讲义上面讲到桂枝汤的一些基本的加减啊，那我觉得照《伤寒论》的说法的话，我们可能要先认识一下那个桂枝汤的啊，桂枝芍药的加加减减。那我昨天有提到说，有如果你是桂枝汤症，怕风、脉浮缓、流着出汗，而觉得胸口这个地方闷闷沉沉的，那就不要放芍药。那这个在仲景的书里面是桂枝去芍药汤啊。那这样子解开这个芍药对桂枝汤的对桂枝药性的束缚，让它解了这个封印以后，桂枝药性就可以顺利的撑开，把这个内陷在这边的这个邪气呢推散到外面来。那张仲景呢，他说为什么一个人的感冒的这个好像病毒啊，在跟你的胃气在互相作战抗衡的这个战斗的场域会被拉到里面来呢？仲景是说都是被外面的庸医用了下法，就你一拉肚子就把它扯进来了。而这个故事情节如果你要套用在我们今天的比如说台湾社会好了，那就是有人说哎呀感冒要赶快补充维他命 C 啊，然后你赶快把便利店去买一 大瓶冰果汁啊灌下去，然后感冒就内陷了。好，大概是这样的剧情啦。所以这种往里面陷进来的感冒，用这个汤，用这个去了芍药的桂枝汤把它推出去，而这个胸口闷闷的这个桂枝去芍药的这个汤剂结构呢，郝万山教授在教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要说它是临床家常的什么好常备好药好药呢，是如果有的人他本来就有冠心病的病史啊，那这样的人可能到了天气一冷，胸口就有一种闷或者绞紧的感觉。那你立刻这个药就科学上都备在家里面，你随时就热开水吞一口，那个胸口被外面的寒气压到胸口紧起来的感觉就立刻把它散掉，就是当做一个保养药也是还蛮好用的。而桂枝汤的使用啊，张仲景有讲有一个辅助的条文是说，如果你喝了桂枝汤啊，反而觉得整个人烦得不得了，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他说你要用放血针啊，在你的后脑勺的风池风府穴放一滴血出来，放一点点血出来。他说这是因为啊，你的邪气就是桂枝汤把你的在营胃的这个胃的邪气逼出去了啊。可是这个病毒啊，就好像是一个看不到的世界的妖怪一样啊，它整个缠住你的地方都已经被拔掉了，但是它的牙齿还咬在你的后脑勺不肯走。所以你的身体的元气被这个病邪缠住的时候会让你发烦，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戳几下，那个病毒就会松口了。那我们现在也不必要真的用针去放血，就是你拿一个刮痧片，然后这样子稍微这个后脑勺这些血道刮一刮，然后让那个病毒跟你最后那个粘住的地方能够被推挤出去也就可以了啊。就是你刮痧也可以，拍打也可以，你热风热的那个吹头机这样吹也可以，反正就是吹后脑勺，就是把它吹散啊。所以这也是桂枝汤吃了之后如果发的没有很干净的一个辅助疗法。而这个药汤啊，你喝了一碗以后，其实通常发了汗之后，如果你不是那种喝药汤的老手，你其实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感冒到底好了没，对不对？就是发了汗好像有轻松一点，但是又好像没有好到完全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发了汗是这种感觉的话，那鉴别就是判别自己 体质的标准，就是你在吃药以前，你这个感冒，比如说麻黄汤症，脉一定是浮紧的嘛，对不对？桂枝汤脉是浮缓的。那你吃了药发完汗以后，过了差不多20分钟，你就可以把一把你自己的脉，看看那个浮脉有没有平复成你平常正常时候的脉象。那如果你已经平复成你正常时候的脉象，代表这个药已经生效了。那你第二次、第三次的话，就是其实这样子说吧，你如果吃了桂枝汤以后啊，脉象已经平复到平常正常的脉象了，那觉得那个感冒如果微微的还有一点身体有点乏力啊，有点不太有力气，或者感冒不干净的话，你就直接吃这个桂枝汤加芍药加麦芽糖的小建中汤当补品算了。就小建中汤在这种时候跟着桂枝汤同一个路数啊，它会帮你把那个底子补得好一点，然后又不会有宿主泄气。所以桂枝汤的话，就用桂枝汤的那个后续，你就可以用小建中汤来打底收工，这样人就会很舒服了。那如果你是开了麻黄汤，很猛的发一次汗的话，那个脉象是这样，麻黄汤是只要发过一次汗，不管你的脉象有没有平复成正常的脉象，都不能发第二次了。就是汗孔只要开过一次就不能开第二次了。所以呢，麻黄汤的后续啊，就要看你身体有没有漏汗，就是那个发啊，发了汗以后那个汗如果继续的都不停，就是那个汗好像汗孔开了之后关不起来了，如果你有那么虚的话，那你的后续方肯定是桂枝加附子汤，就是又排邪气又关汗孔。那如果你发了汗之后，这个汗这个脉象已经平复成正常，那你也没有那个汗流不止的现象，但是你觉得这感冒好像还有一点点不干净的话，那麻黄汤的后续继续把残余的不干净扫掉的方，就用桂枝汤，就是用桂枝汤来接续麻黄汤，因为汗孔开过一次就不开第二次了，后续残余的邪气就用桂枝汤推出来。然后呢，如果你在桂枝汤用一用，又觉得哎，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感冒感了，就是也没有怕风的感觉了，就风刮到身上也没有怕风的感觉，只是觉得病完一场嘛，总是有点累累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用小建中汤收工就可以了。就是通常这个感冒，如果你是这样子一路护过来的话，你整个治疗过程你本人会觉得蛮舒服的，就是你不会觉得你的感冒是在受罪。而另外呢，张仲景的这个太阳篇的条目里面啊，还有一部分是叫做小发汗三法。那这个小发汗三法我不要讲的太复杂， 我只需要，因为最常用的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所以因为张仲景有把它细分啊，说什么用什么桂枝二月碧一汤，就是桂枝汤两份加月碧汤一份。那同学不要翻书，我说完你记得重点就可以了啊。就是用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发汗之后啊，那个残留的邪气有的时候会呈现成皮肤发痒。小发汗三法主要是针对感冒后的皮肤发痒。那如果这个人会有皮肤发痒的情况的话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用科学中药比较简单了啊，比较简单。那张仲景的形容，因为张仲景有用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或者是桂枝二麻黄一，或者是桂枝二月碧一，就是有很复杂的排列组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临床好像不必那么仔细了，简单来讲就是那个主症就抓身上，小胡啊，那个条文是身上发痒之外，有没有一日两三度发热？有吧？啊，就是说，就这样子说好了。就是你感冒医到好像微微的有点不干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皮肤发痒，就是那个风邪在皮肤表面没有推干净，而你的那个体温的那个微微的发烧哈，会又有一点烧起来，有一点烧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如果你《伤寒论》有学太阳病的治法，也有学少阳病的治法，你就会有点怀疑了。就这个烧一烧又不烧，烧烧不烧，到底这个是柴胡症，还是太阳病没有干净的邪气？那张仲景提供的分法呢是这样子：是如果 一天哈，就这样烧起来又慢慢下去，就是一天烧起来又慢慢下去，一天这样子来一次的，或者是一天这样的烧起来又退下去，烧起来又退下去，超过三次的，这些都归小柴胡。但是呢，一天刚好两次左右的，归这个桂枝麻黄各半汤。所以就是那个烧又有一点起来，又有点下去。如果只有一次或者超过三次的，那都是小柴胡的事。但是一天两次左右的，就是两三次的这种周期，加上皮肤痒的，那通常是邪气没有推干净。所以这个时候张仲景的建议就是用很微量的麻黄汤配很微量的桂枝汤，做一个低剂量的皮肤下面的一点点的扫毒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比较建议的是用科学中药，就比如说你科学中药可以只用麻黄汤 0.5 克配桂枝汤 0.7 克，桂枝汤多一点是因为桂枝汤的药材本来就麻黄汤重，所以就麻黄汤 0.5 克，桂枝汤 0.7 克，加起来就 1.2 克这种程度，然后一个热水喝下去就可以。那我们这一本那个《桂林古本伤寒论》啊，它的前面有一个部分是《宋本伤寒论》没有的，叫做六气之病。所谓的六气之病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环境造成的你的身体受到攻击的病啊，比如说天气太热，你中暑了，这个叫暑病，这样听得懂吗？那风暑湿燥寒火嘛，那你内脏有什么地方发炎了，代表你身体有火气的病。那身体什么地方受寒了，被冻伤了，冷坏了，这是寒气的病。那身体什么地方被干坏了，就是燥气的病。那像比如说我们家美国的家在那个内华达州，就等于是住在沙漠里面了。那我这个平常台湾湿度这么高的地方，台湾人去沙漠地带过日子的时候，通常就是去了那边就会头几天就会便秘了，因为你的身体被抽干掉了，那就叫做燥气之病。那这时候我就会翻开这个桂林古本的这个燥病篇，然后看说人被干到了的话，大便不通，或者是呼吸觉得肺都干掉的时候，怎么样润肺，怎么样润大便，然后就用燥病片的方来让自己的胸口觉得不要那么干，就是因为你知道天空太干，那个鼻腔啊喉腔都有干到的感觉，然后让大便润回来，也就是这个环境的因素影响到你的身体。那当然还有风病片，就是你吹了风哈，这个人的皮肤表面被这个空气的流动刮到啊，这个波动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内脏。但是这不是病毒，同学要听懂，这个是物理性的环境，不是病毒感染。就是然后当然风暑湿燥寒，那湿病对不对，受了湿所以筋骨酸痛，这个大家都听过风湿对不对，就是这个的六气攻击人的故事情节写在我们这本书的前面的第五卷的这个地方。那我提到这个是因为刚刚顺便带到桂枝麻黄各半汤，就是我就曾经有一次跟我妈妈去黄山旅行，那黄山的那个旅馆哈，黄山上面云雾弥漫的，然后空气温也蛮低的，那边那个旅馆你棉被搬出来哦，是好重好重的棉被，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吸饱了湿气的棉被，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整个人好像忽然很不对劲哦。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那个时候随身2004年吧，我还在学习期，就随身都带一本伤寒论桂林古本，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那个身体的感觉，翻一翻就看到前面的那个我忘了是寒病篇还是湿病篇，总之有一条说这个人中了寒湿了，就要用桂枝麻黄，小胡是哪一条寒中寒湿用桂麻各半汤的是前面六气的哪一条？五支多少？五支21。哦，我好老天爷，我课本根本就翻开在这一页。那个他说这个身体如果你怕冷啊，身体疼痛，四肢不仁，就是手脚都有一点好像微微麻木哦，但我没有到四肢不仁啦，就是身体疼痛，就手脚有点不爽利，而且重要的是脉是浮而细紧，我那时候脉真的就是浮起来然后细细勒成一条，就是浮起来细细的一整条，然后他就说这个是寒气，就是 又中了湿气，又中了寒气，这叫中寒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科学中药桂枝汤挖一点点，麻黄汤挖一点点，都是好像就只有一克左右的剂量，各一克左右的剂量吧，就吃下去，热开水一吞，立刻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你，就是你遇到你的外在环境有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就什么遇到燥气开始便秘了，就吃燥病的药；然后遇到湿气就这样吃湿气的药。其实这个东西我都不用太用力教，就同学看这个就自己就可以随手。等到你伤寒论的方都会开了之后，你这些都是随手就可以运用的。而我特地在这里岔题讲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六气之病啊，是因为六气之病又有一个不同的疾病逻辑。就像我刚刚讲到，我不是刚刚讲到，这最近每天都在讲，就是张仲景认为人在被病毒感染的时候，这个病毒感染的过程是一个常常太阳、阳明、少阳这个六道气场这样慢慢攻进来的过程，啊，那这个，但是呢，如果是温病学。温病学是说，如果人在被病毒感染的时候，同时又并发了细菌感染的话，那夹在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六气之病中间，那个细菌感染的时候却是沿着淋巴在发病的。所以就是说，温病学的病的位置是三焦，就是在你的六气的这个机制里面，受到病毒攻击的六气的这个防御战、攻防战里面，又有一个在三焦里面，就沿着淋巴在爬来爬去的细菌的攻防战，就是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故事情节。那而这个外在的这个风暑湿燥寒火的这个物理环境造成的故事情节啊，那这个张仲景这个《桂林古本》特有的这个。第五卷啊，他说的故事是这样子，因为你看啊，我们抵挡病毒是用我们人体的风暑湿燥寒火六气去挡外面的 virus， 对不对？可是外面的风暑湿燥寒火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人体用什么去接它呢？结果是呢，人体用五脏去接那个外面的六气，所以它就变成说，寒气打到你的心会怎么样？寒气打到你的肝会怎么样？寒气打到你的肾会怎么样？变成这样的故事情节了。所以就是外在的六气打人的时候，人是用五脏去接它的。就这个特别的第五卷，它的理论框架是如此的。所以他会说寒气，而且它有分哦，它会分说，比如说风气呢打到人，对不对？比如说。风气最喜欢打人的肝胆了，因为同气相求。那小胡你帮我看一下，他说风气打到肝，然后接下来会流于腑，有没有说错？就是说他说啊，这个风气是这样的，风气是喜欢往上飘的，他会先同气相求啊，打到你的肝脏，然后呢他会，如果你在肝脏没有把这个风气 消化掉的话，这个风气会再从你的肝脏啊浮到胆去，就是重于脏，流于腑，是这样这个逻辑有没有错？小胡，风气是重于脏，流于腑，有没有错？ 它是有弱流于腑，它没有说 顺序。对，好，可以了，就是重于脏，流于腑，这个有。然后呢，他说，也就是说，风气这种比较浮动的阳邪啊，进入人体以后，当然还是这都不关系到病毒的事啊，就是这进入人体是先打到肝脏，然后再浮于胆腑，或者是打到心脏，再浮到小肠腑，打到肾脏，再浮到膀胱腑，就是先攻到一个脏，然后再往外浮。然后反过来讲，他如果是讲寒气的话，他就会说重于脏，然后浊于筋。就是中了这个脏之后，寒气就会积，如果没有把它消化掉的话，它会继续留在这一脏的经络上。就是比如说中到心脏，你会心口怎么样牵连到后背痛，然后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候医好，它就会沿着心经，让你那个心经经过手肘的地方痛。那中于肺，如果你没有医好的话，它就会走在这个什么肺经上，然后手肘这边痛，就是它的那个固 故事情节是如此在走的，所以这个外在的物理环境达到人体的五脏的时候，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攻防战的那个人体地图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个章篇章的药也不必一个方剂一个方剂计较你，因为你没有说是天天要去沙漠煮，对不对？就是说你不一定那个脏病偏方每一个都要学得那么仔细，就需要的时候再用好就好了。他那个中暑篇都写了那么一大堆，我们今天有伟大的气房保护我们，对不对？中暑方顶多偶尔用到一个两个，哪里需要那么多？就是有些不太需要的，或者是疟疾，对不对？你要去什么丛林探险的人举手就知道一下怎么急吧，不然的话我们干嘛学疟疾？就是有些就可以，就是差不多就省略了。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大概跟同学讲一下这个疾病的那种思路框架，那还有他前面的那个一些总纲的部分的条文，还有讲说一个人如果奇经八脉受伤了要怎么医，那奇经八脉的受伤又不属于伤寒论的范围，也不属于五脏辩证的范围，那又是一个新的，就是我们这个课堂可能不会那么认真带到的理论框了。那就像妇女病，有很多人是什么冲脉任脉的问题，哎，你说什么？有时候会，我这样说好了啊，如果是感冒清除到一半，好像没有扫干净的皮肤发痒，或许有红疹，或许没有，这样子。但是我要套换一个说法好了，就比如说从去年有一个来上课的大陆同学啊，他遇到一个案子是这个人就是皮肤起红疹，就是发痒，然后呢，他反正也就是问那个同学，你会不会怕风啊？啊会就开桂枝汤，那也就治好了，就不痒。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比较多的故事情节是遇到皮肤发痒的人会去找他是什么，有没有桂枝汤症，还是有没有葛根汤症，或者有没有什么真骨汤症之类的。当然可能不是症，我没有精确的在回答你的问题，就你的问题是皮肤发痒有没有可能也会起疹子，就是桂麻各半的那种，有没有可能也起疹子，那当然是有可能。 发生过，那个发痒其实是会热，就是发痒，它的 整片的 有疹，对对，它是会有一处一处的疹，然后是一点一点红红的，然后会有发热的现象，就是你摸那个出疹的地方是会有发热的现象。但是很奇怪，就是说我有用那个桂枝，就是那个葛半汤，但是用了之后它还会再发。 就是发疹是这样子哦。发疹有热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跟助教的经验比较是挂到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症。 可是他那个是感冒之后发的，就是老师讲的那个症状是感冒之后发的疹。 所以桂麻各半就是不是那么有效，就是有一些效，但是不是那么有效。 对，就是会先压下去，但是隔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又会再发。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不叫压下去的，我们叫做发出来，对不 对？ 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连续的用桂麻各半把它发到透为止呢，还是再去重新辨证一下，看看会不会是有湿热淤结在血分，乃至于需要用到清血分湿热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是说要用从就是这个人的基础体质有没有这个问题，又重新去找一次，就可能的路数是这样。已经超过下课时间一点，我们就先休息15分钟再回来啊。下堂课讲一讲，再给同学多点时间做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样子。